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19集，白若瑶忽然意识到这个人是真的生气了。白若瑶玩了这么多次，屡次三番的搞事制造麻烦，这次傅文铎终于生气了。白若瑶的大脑迅速运转起来，他不是不聪明，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起错的外号。 Fly 这个外号没起错， Fox 这个外号也从没有错。白若瑶聪明极了，正是因为他极其聪明，他才能在屡次的作死搞事中完好无损地活下来。他的仇人遍布各国全球，可这些年来他的仇人死了不少，他却好好的活着。傅文铎干什么这么生气？白若瑶感觉自己似乎觉察到了什么，还没完全抓住，只听一道讶异的女声响起： 你们是真的想杀 Fly？ 傅文铎看向穆回雪， 嗯。 穆回雪无奈地举起双手： 那我不参与，虽然杀同行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想杀他的人不少，中国的间谍也有很多想弄死这个凡人惹事的家伙，但我不打算杀他。生死有命，弱肉强食，你们动手，我旁观。 白若瑶这才注意到他： 喂喂，弟儿，你就这么看我死？我们在莫斯科喝过酒。 穆回雪笑道： 所以我不插手啊。另外，如果你说的一起喝过酒，指的是秘密参加同一个酒会，各自执行不同的任务，远远地瞧上过一眼，那和我喝过酒的人多得连我自己也数不清了。 套近乎被揭穿，白若瑶并没显得尴尬，她的表情无奈极了。他朝穆回雪挤眉弄眼，穆回雪歪着头朝他微微一笑。白若瑶自知这个女人是真的不可能帮自己了，她偏不放弃，反而做出一副被辜负的可怜模样。 圈子里能活下来的人不多，半年多了，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弟儿，你怎么舍得看着我去死？ 穆回雪还没回答，白若瑶抓住唐默和傅文铎放松警惕的一刹那，眼神骤变，脚下一蹬，向天坛的方向奔去。炎热的日光下，一道黑色人影以极快的速度奋力逃跑。唐默确实有些愣神，但傅文铎却立即冲了上去。他身体放低，与地面平行，几乎紧贴地面，手肘、膝盖与地面相撞，发出微弱的金属撞击声。穆回雪惊讶地睁大眼，恐怖的动态视力令他看到傅文铎的身体每次与地面接触时都会变成一小块黑色金属，每一次的相撞都是一次加速。白若瑶的速度已经极快，穆回雪自认在对方逃出数米后自己追不上他，可傅文铎却追上了。右臂一挥，漆黑的三棱锥形状利器直直刺向白若瑶的后心。白若瑶仿佛后脑长了眼，他权衡自己是否能逃脱后直接放弃逃走，转头挡住这一击。两把银色蝴蝶刀与黑色利器相撞，发出铮然响声，两人各自向后倒滑半米。粉色的小阳伞瞬间而至，白若瑶再出手挡住。接下来便是一场人类顶尖级别的贴身劲斗。天坛前方的广场上，三道人影不断靠近撞击，很快三人身上都有了细小的伤口。白若瑶的伤口最多，她收住笑容，冷静地盯住唐默和傅文铎的每一个动作，谨慎地回避。场上只有穆回雪能看清三人的动作。随着打斗的继续，她的表情渐渐严肃起来，似乎有浅金色的光芒在她的眼中闪烁。她盯着的每一个地方，下一秒唐默三人都会攻击上去。白若瑶手腕一动，两把蝴蝶刀被他一起甩出，射向唐默和傅文铎的眼睛。就在这时，他转身便跑，竟是不再要自己的武器。谁料唐默翻手从口袋里 取出一块发光的石头，这石头貌不惊人，可唐默将它抛到空中，两把蝴蝶刀竟然同时向他飞去，他如同吸铁石一般将蝴蝶刀牢牢吸住。白若瑶暗道一声不好，但蝴蝶刀的攻击没起作用，他很快被傅文铎擒住。傅文铎没给他挣扎的机会，直接取出因果律道具绳，将娃娃脸青年捆了起来。刚被捆起来时，白若瑶脸色阴沉，面露不悦，随即他看了唐默傅文铎一眼，勾起嘴角，又嘻嘻地笑了起来。 傅少校，你绑人的姿势一点都不好看，我有种特别有趣的绑法，你要不要试一试？ 唐默收起小阳伞，摊手接住从空中落下的石头。把你的绳子解开，然后再绑一回。白若瑶，你说好不好呢？ 白若瑶一脸无辜，我可没说要给我松绑，唐唐，这是你自己说的。 唐默没搭理他，他拿着石头，想将上面吸着的两把蝴蝶刀取下，这两把刀粘在发光石头上整整半分钟。第30秒到来的那一刻，好像突然失去磁力，两把蝴蝶刀迅速向地面坠落，唐默下意识地伸手去接，白若瑶低声喊道，回来。蝴蝶刀速度比唐默还快，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刀花，飞入白若瑶的袖中。唐默双目一缩，这道具至少是稀有级别。唐默眼珠子一转，已经想好杀了白若瑶后自己该怎么搜刮对方的道具，能得到多少好东西。但他低头看向娃娃脸青年，视线在看到对方脸上的表情时骤然一沉。沉默了片刻，唐默问道，你还有什么保命手段？ 白若瑶说，我都被唐唐你抓住了，竟然还有保命手段。 娃娃脸青年笑嘻嘻地看着他，眼珠漆黑，依旧在笑。他是在问这个问题，可是问题的答案他比谁都清楚，白若瑶还有保命手段。他是一个怕死的人，现在唐默和傅文铎确实要杀了他，可他虽然愤怒，却并不觉得自己会死。唐默想不明白，这个人到底还有什么把握，觉得自己能活下去。穆回雪走过来， 我也很好奇，就这样了，滑不溜秋的幸运瑶，你还能逃？我可不会给你求情，我们不熟。 白若瑶被他这句话伤到心了，如果不是被绑着，他或许会做出一个擦眼泪的表情。做戏做了一会儿，见唐默和穆回雪都不回应他，白若瑶将目光转向傅文铎。片刻后，他笑道， 傅少校，我要你保住我的命。 傅文铎眼皮一动，神色淡漠，从鼻子里发出一道低沉的声音。 嗯？ 白若瑶说， 第一，游戏我也玩够了，比起乐子，我更想保命。以后我不会故意找你们麻烦，但如果是不小心碰到我们进同一个游戏，那可不是我故意的。当然，我也不会刻意害你们。 顿了顿，娃娃脸青年委屈地说， 其实我从没杀过人啊，唐唐。那次在红桃王后的宝石走廊里，虽然我有想过抢走你的月亮花，可是不是没抢走吗？再说了，就算我抢走了，你也可以抢了这个小朋友的月亮花，照样可以通关嘛。 傅文生怒道， 什么叫抢走我的月亮花就可以通关？ 我就说说，那次不是什么都没发生吗？ 傅小弟愤怒地想冲上去踹这个神经病一脚，被陈珊珊拦住。 你打不过他。 傅文生愣住，弱者就没人权了吗？小朋友委屈巴巴地缩回傅文铎身后，决定告家长。 大哥，你帮我揍他。 傅文铎垂眸看着白若瑶。 就这样。 白若瑶定定地看着傅文铎，继续说， 第二，我用一条关于黑塔的消息换你们让我走。 哎，唐唐，你先别动手，这条消息绝对值得，你还没听我说怎么知道没用呢？ 唐默收起小阳伞，笑着问：那你说说，什么消息？白若瑶先停顿一会儿，卖了个关子。日光从天坛后方照射过来，恰好打下一片阴影，将他关在其中。他带笑的声音此刻听上去竟有些神秘。半年前黑塔还没上线，玩家被选择的那三天，我在重庆执行一个秘密任务。执行到一半，我发现自己心跳加速，本来想自己控制住这种身体异变，但我没承受过去，昏在了一条暗道里。唐默双眼眯起，他意识到白若瑶说的是什么了。那时我心跳最快达到了194下。傅文铎说： 真实数据。 白若瑶眨眨眼：你猜？当然不是真实数据。半年前，上海阿塔克组织基地，洛风城将地球上线前极少数人类心跳加速的信息告诉给了唐默和傅文铎。那时两人也告诉洛风城，自己确实有心跳加速的现象，但当时三人并不完全信任对方，所以他们说的都是假数据。唐默实际最高心跳为532下，他却说是169下，傅文铎说是171下。如今看来，绝对不可能是这个数，但这不是重点。唐默说：极少数人有心跳加速现象，这我们都知道，所以呢？白若瑶说： 我知道这个心跳加速意味着什么。 唐默一惊，他与傅文铎互视一眼，没有吭声。 意味着什么？ 白若瑶没说话，笑眯眯地看着唐默和傅文铎。傅文铎说： 是什么？ 白若瑶说： 傅少校答应放我走了。 傅文铎沉默半晌，看着唐默。 好。 白若瑶说： 心跳加速的数字并不重要，这只意味着曾经拥有这个异能的玩家到底有多强大，心跳数越高，曾经的拥有者就越强大。 唐默刷的扭头看向傅文铎，傅文铎也正在看他，两人视线对上。 你的异能备注？ 嗯，我的异能备注。 陈珊珊惊讶地说： 曾经拥有者。 白若瑶看向他： 不错，曾经的拥有者。地球上共有70亿人口，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地球幸存者，一部分成为了回归者。地球幸存者中，正式玩家和偷渡客一开始就有异能，预备役中也有一些人通关黑塔一层，由此获得异能。而回归者的情况…… 白若瑶看向穆回雪，穆回雪并不吝啬自己的情报。 那个世界里，黑暗时代的第七天，所有回归者全部通关黑塔一层，当时还剩下16亿人。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